息，此刻唯你相伴。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丽景玫瑰庄园美人汤池情侣小木屋亲子温泉，这里通通有。花样温泉花样泡尽在丽景玫瑰庄园。浪漫热线400156-1616，400156-1616。 房天下特价房，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com。 您好，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3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是来会变得越来越宽容了，所以很多的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觉得算了吧。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辛晓琪的《火花》。 就让 知道为什么我再也没有6岁到16岁的时候那种读书的势头了，那种早会的冲动劲儿永远逝去了，觉得无可奈何，但也没有办法。所以当你读得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多读，读难的书，读老的书，只有沉浸去，不被任何事情打扰，你才可以收获全新的世界。书就是你的气质，有些镜头过去了就不会回来，比如说读书，比如说睡眠，都是这样。是什么？可能是总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对方，却发现世界上最好的就是他而已。来听这一首杨宗纬的《初爱》。 远远看近，迷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 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之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终究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脆弱累积成担当，总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之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会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得不到回应的热情，我们要懂得适可而止。当别人不需要我们的时候，要学会自己走开，得一点自知之明，少一点自作多情，愿我们都是自己的摆渡人。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听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的温柔。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终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本来就没有相欠，别人对你付出是因为别人喜欢，你对别人付出是因为自己甘愿，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管是别人对你好还是你对别人好，其实都是一种幸福。来听到这一首刘惜君的《幸福的拥抱》。 下着细雨落纷乱的星星，为何我会等待一分一秒的过去？曾经我们约好在这一天愉快的相遇，我期待上天留下的结局。感觉到的是你一脸匆忙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去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 租房、 特价房 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超过一天不联系，就默认对方不喜欢你了。超过三天，那对方可能是真的把你忘了。超过一周，可能就要绝交了。可能你会觉得幼稚，但是能做到的话，其实是相当成熟的人。 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你简简单单地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

watching you,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Every time I see you pass in my homeroom class,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it real, but your lips are sealed, that ain't no big deal.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yeah. I hear your friends talk about me, yeah. So why are you trying to do without me? When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yeah. I think you're fin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Maybe someday you'll make me run away.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wanna be your Romeo. Hey Juliet, hey Juliet, hey Juliet. Hey Juliet. Until we live in cities, you'll never see on screen. Not very pretty, but we sure know how to run the field. Living in ruins of a palace within my dreams. And you know, we're on each other's team. I'm kinda over getting told to throw my hands up in the air. So there. 又到了各位懒癌患者加拖延症们一年一度立 flag 还有表决心的时候了。是的，说的就是你。2017的小目标，我想想，让我来说的话还是老样子吧，读书早睡，健身减肥。这些几乎也是永远盘踞在所有人的新年计划清单里面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但是能够把这些简单的事情坚持做下去真的很不容易。这就是我的新年目标啦。 等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霓虹熄了世界渐冷清，烟花会谢笙歌会停，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 谁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眼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未热恋已相恋，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你留住你却仍然温暖，回回在似苦又甜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爱或情借来甜一吻，终须都归还，无谓多贪。犹疑在似的若离之间，望不穿这爱昧的眼，似是浓却仍然很淡。天早灰蓝，想告别天未晚。

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冰身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伴我唱。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共我唱。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啊，因你今晚伴我唱。啊，因你今晚共我 说不要紧，你去换到够吧，我在这里等。就是斗气不信，我对于你等于别人，旧了便输给半解的秘密。就是放你出去，放你飞上天堂觅寻，没有弱智，我会以这心瘾。慢慢你会知道，无人是完美，正好我的错装满你缺陷。想出去玩吗？即管去找他。即管去找他。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荡失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十道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学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我会当你是偶像，你要别人怜爱，善安装一个药箱，做什么也好，别为着得到赞赏。你要强壮到底，再去替对方设想。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十道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这不甘心相信的金句，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他不可以靠，归家也不必撇语。我要给我写这高贵情书，用自言自语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撇语。 不起，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里看你熟睡多么美，为着这里又和天气，我愿随风无声远飞，仍相拥也不等于我了解你，决定放弃再去接受自己，曾做错了仍然不生气，脸上还有希冀，若是我记得你，亦是无需谨记，习惯一个人没有伤悲，而无论旧时说爱多美，再过半天你便记不起，若是我要等你，亦是无需等你，遗留下这个世界向着前飞，纵爱你不理，纵百千里，谁预知将来或再一起，再恋上你。 很想一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道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自幸会更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有太多的遗落，那我可能是你的某一段往事，那我不敢对你有太多的遗落，那我可能是你的某一段。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

挑选。 在嘉宾给他庆贺呼叫，走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宴，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酸。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然难定山嘴。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 Oh 在变幻，像钻石灿烂，但也这么冷。看千串霓虹，泛起千串梦，映着这港湾。何故泪却仍在眼，沉默里，终于一声慨叹。你快将消失，消失去，去了未会返。路已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是浪漫，脚在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愿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是有限，愿每步放慢，莫太早分散。再请你逗留，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如缺乏你，难习惯，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听听北风声，多么冷，快收紧些你臂弯。长裙随急风飞舞似浪漫，却在别时人渐散，黑色丝巾风中飘满寂寞，荡落这港湾。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间，陪霓虹千盏风里我独站，远望渡轮随浪去，身边的呼呼北风已经不感觉到冷。今晚最冷已是我心 遗失一脸幽怨，没对你再有留恋。十六号沐浴九州的温泉，遗失痴心一片，大概我情绪快要复原。手里行李送件，再不过重没有遗言。自咒自伤自怜，以前过期旧证件，逐点留低挂念，直到没法心软。没故意留下底片，捕捉幸福的片段。这张明信片，路边一角任选。没故意提及辛酸， 情变的爱，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在外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凭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世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懂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种信徒，任两手遮掩双眼专心倾诉，宁愿答案望不到。唯求与他栖相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如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祈求沿途未变心，请给我护荫。为了他不懂祷告都敢祷告，谁愿眷顾这种信徒，太爱他怎么想到这么恐怖，宁愿答案望不到。然而天父并未体恤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允？ 得唔得？都得噶。

就东南相会，要问我冬季就会因故乡村里人家清魂的秋地心地夜半暝真暗时看透你点滴红酒里风沙多上一路清晰冰石归尽尽头心事淡奈何作心独从地随飘似都浓夜湖里昨天未记动错足笔不再回首落回心心梦一刻刻共作醉只等到黄昏回熬不定